很多并不喜欢参与工会的玩家，却也会因为垂涎守护之力提升的属性而寄存于工会名下。那些大工会因为等级很高，当然也会拥有更强的守护之力。神之领域的各大俱乐部工会，至少在等级上都可以轻松达到目前工会的等级上限，100级。 而后拥有最顶级的20级守护之力。至于普通的玩家工会，不像俱乐部工会靠吸纳自家粉丝就可以轻松地不断突破人数上限，而且成员都拥有较高的忠诚度和凝聚力。这些一般工会发展到一定阶段，总是会因为人数过于庞大，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。 或分崩离析，或停滞不前，只有极少数能一路壮大，也达到俱乐部工会那种程度，但要论实力和影响力，实在还是无法和俱乐部工会相提并论。叶修他们的新兴工会这才只是在新区起步，要发展的路还很长，但是一上来 就可以轻松加满一级工会的人数上限，这个起点也算是相当高了。这还是受限于一级工会的人数上限，否则以君莫笑现在第10区的名气，真不知一次性可以加满多少人。新兴工会的申请入会列表中，那名单长得根本看不到头，数都没法数。 这情形，即便是蓝溪阁、中草堂这些俱乐部背景的大工会都比不了。新区毕竟有太多刚刚接触荣耀的新人，他们这些工会也需要重新建立名气。虽然以他们的背景，一级工会直接号召到满员问题不大，但是要比这申请入会的热度，也绝无这种声势。 各大工会拼了命地抢夺副本记录，为的其实就是拥有此时君莫笑在玩家心目中的地位。而新兴工会这刚一成立引发的热潮，恰恰说明了副本记录在发展工会当中的重要性。成员已经筛选完毕，此时90多人齐齐在线，刚入工会又是热情十足。 工会频道里聊得那叫一个热火朝天，玩家们已经开始拉帮结派，有喊着去竞技场 PK 的，有组队叫去副本的，也有找人一起过困难任务的。叶修作为会长大人，很想就工会刚刚成立奖上两句的，无奈一直找不到插口的机会。喂喂。 叶修最后敲上了两个字，而后是一大串的表情，以超高的手速瞬间清了一次屏幕，所有人的消息都飘没影了，满屏都是君莫笑的名字以及后面各种胡乱的表情。工会成员们震惊了，一下子都安静了下来，工会频道变得非常干净。 有多少人是刚开始接触荣耀啊？叶修问道。哗啦啦的一长串的回答，瞬间叶修已经找不到自己的问题了，只从滚动条的滑动幅度上，叶修却也大致推算出了个人数，几乎可以说是100%的新人。对于这个结果，叶修并不意外。如果是荣耀老玩家， 那么，在新区开荒的这种阶段，恐怕早已经削尖了脑袋跑去俱乐部背景的大工会了。在新区想加入这些工会并不算太难。再或者的，就像田七、月中年这些人，朋友一起来新区，那基本也是早已经确定好要一起建立工会的。此时刚刚放出消息， 就能申请入会的，至少说明都是没有工会的散兵游卒。 这些家伙是新人的几率无疑是很大的。看到一片举手的新人，叶修也换上了教导的口吻，一句一句的。 现在我们的工会算是成立了，不过因为只有一级，最多加100人，还有很多想加入咱们的玩家没法加入。在工会中，大家可以领取到工会任务，工会任务的奖励不错，而且完成后顺带可以得到一定的工会建设度，帮助工会提升等级。工会只有等级高了，人才会多。五级工会开始可以选择守护之力，对提升实力很有帮助。 果不其然，这些在荣耀玩家眼中很是基础的工会知识，这些还没参加过工会建设的新人玩家却都知之不多。听了叶修讲话后，不少人已经开始寻找工会任务是在哪个地方接取。对于这些没接触过的内容，新人总是充满了好奇，当下就互相呼唤着跑去做工会任务，所展现出的热情足以让任何会长感动得泪流满面。一级升二级，那永远是最快最简单的。在热情的新人们将第一波任务完成了大半时，行星工会已经升上了二级。申请加入工会的玩家列表，只要不去拒绝，那就永远会挂到这个位置。除非这名玩家又突然加入了其他工会，那就会自动从申请列表中消失。工会轻轻松松升上二级，叶修自然又是打开申请列表，再一次接纳了一下新成员。转眼间，星星工会已经是近200人的团队。第二波加入的玩家呢，和第一波基本也是同出一辙。玩到现在还不太了解工会的荣耀新手，会长大人自然又是一番讲话后，热情再一次被掀起，新进玩家已是匆匆跑去开始进行工会任务。工会任务内容多样，送信、杀怪、取得物品等等，难度会相对应领取任务的玩家等级，不至于太轻松，却也不会完全无法做到。不过繁杂的程度却会随着工会等级的提升而提高。比如杀怪类任务，一级工会只是杀一只怪就完成了的话，二级工会时的任务就有可能是两只。送信类任务也是工会等级越高，路途就越远，途中遇到的骚扰越来越多。但是奖励当然也是跟着工会等级的提升而提高的，不然玩家的积极性确实很难保持。提升等级、加人，星星工会在这样的循环模式下高速发展着。工会等级提升也是会上系统公告的，初期提升速度快，这让大家挺有冲劲的劲头。而那望不到头的申请入会的列表，保证了每提升一级，立刻就可以达到这一级的工会人数上限。头顶星星工会名号的玩家越来越多，遍布荣耀大陆的角落为工会任务奔波着。这些全区的工会和玩家都看在眼里，系统那一下又一下的公告让他们十分的羡慕嫉妒恨。照这个节奏下去，不到凌晨0点，星星工会就已经可以达到五级，拥有守护之力的五级。如果说寻常工会只是单纯的羡慕嫉妒恨的话，俱乐部工会那可就不一样了。在他们眼中，星星工会绝对是一个很强劲的竞争对手。此时眼看着他的高速的发展壮大，只拿对方成员等级都不高做安慰可是无事于补的，必须要采取点措施了。俱乐部工会也是有大有小，像这种让所有工会都比较不爽的时刻，大多数工会都已经习惯观望三大工会的举动。 但是这一次三大工会却一直都没什么动静。各大工会都是议论纷纷，他们知道军末校刚冒头那会儿和这三大工会都是有过一番较量。中草堂尚算走运，蓝溪阁和霸气雄图却都是栽了超级大的跟头，到现在还在靠老班底挽回颜面。此时都已经是40级的中等阶段，在别的区都是呼风唤雨的两家大工会，前期非但一点名气没打下来，此时还在为维护名誉而奋斗。这第十区的开荒，不得不说两家都是挺失败的。其他工会也没好到哪儿去，因为前期的风头几乎都是被君莫笑这人给抢尽了，他们无非也就是比蓝溪阁和霸气雄图好点，那两家根本是不进反退。 难道他们已经怕了？ 喜欢观望三大工会举动的工会很多这样的看法，他们却不知道这三家有顾忌，正是因为他们完全知道君莫笑的实力有多强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人的真实身份，他们不得不谨慎行事。三家工会的头目其实此时已经聚在一起讨论着看法，主话人甚至不是第十区里的头目，而是三家工会真正的负责人，蓝溪阁的春一老，霸气雄图的蒋游和中草堂的天南星。第十区的开荒事业屡屡要惊动这些大工会的一把手，而且更悲剧的是，即使是这些一把手在他们要面对的这个对手面前，身份也完全不够看。 哎，怎么说？ 崇义老此事胡乱用了一个第十区的账号，三人聚在了一起，看着公告时一次又一次地闪过星星工会升级的系统消息，心烦意乱。 现在对付君莫笑不是关键，关键是要打断他这工会发展的势头啊。 蒋游说话中就带着咬牙切齿的劲儿。他真的是很恨这个人，无论是他支持的战队，还是在网游中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击到。 废话，现在的关键是怎么去打断？ 天南星说。一片沉默。如果有主意，三人也不用聚在一起商量了。 杀杀人，搞搞恐怖主义。 蒋游说。 没大用，我们又不能正面去为难。你们在新区这边有多少野号啊？我看顶多也就10几20个吧。人家现在已经是400人的四级工会了，稍稍团结一下，这么点人能起什么大用？ 春义老说。 而且这样的攻击也有容易让人猜到是我们吧？ 天南星说。 哎，师出无名啊。 蒋游很痛苦，这正是他们这些俱乐部工会的一个大包袱，任何事都得先站住理，不能不择手段。 或者我们可以派野号混入一些工会，然后制造出这些工会和君莫笑他们之间的冲突。 天南星呼道。 那不如直接混入君莫笑他们，然后去惹事生非。 蒋游说。 哪有那么容易啊？ 春义老苦笑。 你们不要忘了对手是谁，什么样的伎俩是他没看过的。混入星星去挑拨，这手太儿戏了。倒是混进其他工会去生事，这一手我觉得可行。君莫笑组建工会，或许会有很多人退会准备加入他那边，不满的工会应该会很多。我们留意一下，可以借这些工会来生事，只要能让星星走向所有工会的对立面，我们也就师出有名了。 冲义老说完就又是有了一遭分析。 我们还是可以派一些人混进星星，暂时蛰伏着，等到矛盾爆发的时候让他们来点燃炸药桶。 蒋游说。 还有，星星工会发展如此迅速，他们工会的成员心态也难免膨胀，风气不正的话或许都不用我们挑拨，他们自己人都会去四下生事，那样就更好办了。 天南星说。 我们派去的人就多在这些方面进行煽动吧，没必要真去当枪杆的。 春一老说。这三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思路渐渐打开，诡计也是层出不穷。毕竟也都是经营工会多年，能发展成整个荣耀中的三大，一方面是战队在职业联盟中表现给力，另一方面却也不能忽视这三人的本事。搞工会斗争，那他们可都绝对是荣耀中一等一的专家了。和星星工会对抗，他们根本不会去想竞争副本记录这样的方式，那种是凭借技术实力了。和叶秋比，他们甘拜下风，所以只好思考一些可以避过对抗个人实力的方案。一番议论下来，方案已算成型，接下来就是具体实施的事了。三人一面保持着联系，一面也是各自找自家工会的人手下达指示去了。兰西阁这边，兰和收到春一老的指示后，脸色立刻难看了几分。 不是不去和君莫笑较劲了吗？此一时彼一时，现在他建了工会，成了我们的直接对手，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。难道你会觉得他建立工会只是为了娱乐吗？ 蓝河无语，他心里其实也是挺清楚的，只是和叶修也算是打过一段交道，蓝河对其印象一直不错，和一个本来可以是朋友的人勾心斗角，蓝河觉得这事儿挺没劲的。 三大工会都会有所行动，回头我们还会联系其他一些工会，你就不要顾忌了，放手去做吧。 蓝河默默地关了消息，待了半晌，长叹了口气后，开始照春一老的意思去办了。一来是整理没在兰西阁的野号，二来开始收集情报，看看星星工会的成立让多少工会发生了人员流失。这些个工会呢，肯定是会对君莫笑以及星星工会有所不满的，这正是春一老他们商量后想要利用的一点。中草堂和霸气雄图那边在收到指示后也是各自忙碌了起来。这时候系统又是一条公告放出，恭喜星星工会顺利提升为五级工会。从建立工会到升至五级不到四个小时，这是令多少工会经营者泪流满面的高速发展。星星工会内部也是一片欢腾，这些荣耀新手不太懂的工会，但是听会长说来，五级貌似是一个很有好处的阶段，这个等级工会可以拥有个守护之力还是什么，早有不少人已经去搜索了解这个守护之力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，结果自然是垂涎三尺。此时一看工会终于是提升到了五级，众人已经纷纷开始期待守护之力的降临。 可以打守护了。 眼瞅工会发展迅速，根本没参与其中的陈果也是兴奋的，到现在还没去睡。一看到了五级就提醒叶修。 叶修点了点头。 守护之力却也不是说到了等级就可以顺势取得了，那也需要完成一个任务。任务内容很简单，击败所需守护之力的魔神，将该魔神收服，那么工会就将得到此种守护之力的庇佑。